bearing all the secrets love discloses. Like stopping songs of birds before they start. In summer, when once again I feel the old desire.Have you returned to set my soul afire? Without you, it's like winter in my heart. 22:07:0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人间四月天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的 NJNY 第一时段，我是女友韩丽。 是过了这人间四月天，马上就要进入真正的夏天了，夏季炎炎夏日就要到了，所以今天呢，我用一首非常非常曼妙的 bossa 风格的开场曲，叫做 In Summer， 在夏日里来开场。这首歌来自 Joe Hendrix In Summer。 听了这歌呢，再看着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哈，因为这周呢当班你的夜晚呢，这是最后一个晚上了哈。 对对， 如果我再和你合影的话就得5月份了哈。所以我也就强行挤进画面哈，不顾这个今天晚上这个票房的问题，合个影啊，合个影至于吗？ 合个影 而已， 一样。 你看你在后面啊， 我怎么了？ 狰狞的表情， 我的本色、啊、 恐怖的动作， 我本色、啊、Vampire 叔叔 吓小孩怪叔叔啊。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哈、啊。一直以来，这周都以侧面哈、啊，好像很文静的姿态的这位老男左 啊，究竟在今天晚上在照片里呈现了怎样一个吓人的状态、啊？ 什么？这是原形毕露。嗯， 反正我就跟他合影的时候，我说再照一张吧，还是这德行。再照一张吧， 再照还是 这德行、哎。三张照片全这德行、啊。 对， 我一想，算了，今天晚上他就想用这个啊。来反衬我的面部表情的、极其的 是 重复， 大家可以看看、韩丽倒是真的是圆形了啊，我是毕露啊，他是有点胖了，我现在发现 不是的啦。 喝的第一杯啤酒，约你出来的第一个借口，第一次为你开心的颤抖，第一个有你的梦，第一次声色的牵手，第一个我们一起躺的枕头，第一次承认感情状态交往中，第一天两个人的生活，在 自范玮琪的很久很久以后啊，都没有忘了啊，叫很久很久以后。 哎，快拉倒吧，人家岁数才多大呀，范玮琪顶多也就30啊，30多、嗯、他能有多大？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 我跟你讲啊，范玮琪跟我同岁。 哎呦， 41了，快 41了。 对啊对啊， 那也犯不上说很久很久以前，因为我都不敢说很久很久以前。 这个、 也许我妈可以敢这么说啊，也许你的父母可以敢这么说。 这也是指两个人的感情啊，就是说我想表达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可能有些朋友听这档节目，对不对？ 是。 他在他的记忆中早就不听广播了，然后突然间又听来了，就觉得这不是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听的一个节目吗？ 啊，提神醒脑， 是这个意思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收到一个小纸条，这小纸条呢、是来自这位叫做 朴思月 的朋友。他特别可爱哈，他说丽，哎，我有个朋友哈，他也在听广播呢，哇，他可是个忠实的新听友， 忠实的新听友、 哎、对啊，怎么了？ 忠实到广告都会认真听完， 卖海参听海参， 嗯， 对不对？卖罐头听罐头啊，哪样都不差啊。 嗯， 不过呢，他没有听过你们为了男左女右十年唱的那一首《十年》， 你告诉他了？ 今天能不能放一下你们的骄傲之曲？ 我的天，你告诉他这干什么？ 哎， 你许给他这干什么呀？ 我就是看到他这个留言的时候，我想起了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购物节目里哈、会说。啊，那今天能不能便宜一点呢？ 这， 你们看一看，今天能不能做一下促销，便宜一点呢？ 哎，自己 啊，这个叶嘉宾，这个真不行。 哎、 这个叶嘉宾，你也知道这首歌，我们大家耗了多长时间去把它录制完成，对吧？ 嗯、 我们拍 MV 花了多少钱？真的不行不行，今天真的这首歌不能播，不能播。 俩人自己给自己抬价。 首先，这首歌确实哈，我们是为了去年的7月16号男左女右十周年而特别唱的歌，但是呢，毕竟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歌手，唱的有多难听，各位也是知道的哈。虽然后期有一定的加工制作， 但是不是一定的。 对，在那一段时间呢，大家有这个情绪哈，所以我们就好像经常播放哈。但现在，我跟你讲，我早就把那盘撇了啊，就是 唱不了了， 就是那盘已经撇了啊。 嗯 嗯，这个如果很想听凑足100人的话哈、我再去刻一张好不好？ 没有了， 没有了啊！今天晚上这个在你心中的骄傲之曲啊，在我们心中呢已经是落寞之曲了哈， 得 没有了。所以啊，今天就只能到这里了哈，大家抓紧时间好不好？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歌呢，一定比这首《十年》会更好听的。 嗯，是啊， 好吧。 第一时段我答应大家的啊，第一时段跟最后一个时段，第四时段起码我答应大家要给大家放曼妙的 jazz soft jazz、慢爵士，所以咱们以这个为主吧。 对，而且今天确实北京的温度也非常高哈。这位叫做爱喝瓷瓶酸奶的脆大醒哈、 爱喝奶。 每次我看他的名字，这个各种儿化音我念不好， 爱喝 每次都 瓷瓶酸奶的脆大醒呀。 今儿的北京啊，就差支个烧烤摊儿，就撸个串儿了、气温太舒服了， 是适合这种撸串喝杯啤酒的好天气。 对、 啊、 今天白天穿 T 恤的话是一点都不会觉得凉的哈。 对， 就是白天时光里呢，你就是有很多女生都迫不及待的穿凉鞋了。 嗯，有 我办公室就有个女生穿凉鞋。 哎，我跟你说， 脚好顿说啊， 脚漂亮的，然后选一双特别适合自己的这种高跟或者坡跟凉鞋的这个女生啊，在2周之前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在路上溜达起来。你想想2周之前什么天气，是还是动不动就雨雪天气呢？那都忍不住他们就溜达起来。 你都往哪片穿呢？我怎么没看着呢？ 嘿，我跟你说， 不是你开车你怎么会注意到路人穿的鞋啊？ 我跟你说在哪儿吧， 在我 接孩子， 不是 啊， 在我踢球的操场边， 哦，那 有很多很多的女生啊。其实她知道自己一拐弯也就回女生宿舍，但是她呢，就是想下楼溜达溜达弯，然后走一走自己的这种心目中的台步。她穿的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凉鞋和脚。 难怪你老去踢球呢， 哎，粉白粉白的脚。 你到底是踢球看鞋去了？ 啊， 看腿，看脚， 腿。我看球。看球，踢球当然得看球看人了，对吧？啊，那个对对，我守门还得看门呢。嗯， 曼妙的音乐继续， 好，开始。How strange the road to love should be so easy. Can there be a detour ahead? Wake up, slow.Before you crash and break your heart, gullible clown, you fool, you're headed in the wrong direction. Can't you see the detour ahead? The farther you travel, the harder to unravel the web.Spins around you. Turn back while there's time. Can't you see the danger sign? Soft shoulders surround you. Smooth road, clear night. Oh, lucky me that suddenly.I saw the light. I'm turning back away from all that trouble. Smooth road, smooth road.Smooth road, clear night. Oh, lucky me that suddenly I saw the light. I am turning back away from all that trouble. Smooth road.Detail ahead, 细节在心间，来自 Joy 威廉姆斯啊！你每一个细节都在你的心间的话，那你这件事情肯定应该是忘不了啊，起码就是。嗯， 搞对象 对对对 这细节也很重要， 对，就是细节在心间，或者就是说你在展现的时候，你也要把每一个细节想好了。你别说跟人家第一次约，或者是第二次约，这吞云吐雾啊，云山雾罩，这些都是你要在细节中注意的啊。或者你有一些让对方不喜欢的那个个人习惯。啊，比如说你愿意，哎，对你这个影响了别人的，不但影响了别人的那个心理节奏，还影响了人家的生理节奏啊！你要是跟人家合作在一张桌子上，那你简直太讨厌了，让人觉着啊。 还有就是，人家照相的时候你做鬼脸， 嗯，那这哎。怎么往我这儿布啊？ 没有没有，其实真的，我这是用自拍杆照的哈。其实我看到他在后面的样子了，爱谁谁，就事已至此，对不对？ 可以。 他也不可能跟我走这个正常的拍照风格，我也无法像他那样无厘头的啊，这个戏路那么多那么广，对吧？ 就是， 就各成一派，男左女右不同感受， 看跟谁拍了， 对，又不是照情侣照，爱咋咋地，对吧？所以今天晚上的照片呢，就是这个样子的，画风呢非常的迥异哈。而且呢，我们今天的红人已经到了1551，我觉得这个照镜子的红人很好啊，这个数字。 1551，红四月最后一个 周四啊，1551，结果没人求。 最后一周四都没人来。 怎么就我一合影就亮相49条？ 就这么。 就这么直白， 就这么 直白跟你说了吧。 此节目真的是女听友多过男听友吗？男听友真的都那么的冷漠吗？ 怀念从种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只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去上层这湖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最遥远的远方， 是少年，那个时候你在少年时经常听我们节目呢，你很活泼的，你会张手啊、伸手张嘴，让我知道你想当红人哈。 伸手张嘴那是饿了， 时间一长了，几乎我看到的都是已经当过红人的朋友了。这里必须要告诉亲爱的听友们，在这档节目当中，只要当过红人的话，就不要再来求红了。 对， 对， 对， 因为我是让每个朋友都有机会享受属于他的夜晚。 这个得普及一下。 对，两个小时呢，他在外场帮我们料理这个大家的这个留言，然后我们也会在节目中提到他十次名字，而且会写入家谱。即便这样，吸引力还是越来越不被重视啊！对。

日前，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第二季启动暨建筑片开季仪式在京举行。新片将通过石头的史书，展现百年来中国建筑发展史及民族的文化传承。此前已经播出的纪录片《百年巨匠》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拍摄制作的关于20世纪画坛巨匠、艺苑大师文坛泰斗的纪录片。该片以展现大师巨匠们的艺术人生为主线，以亲属后人的讲述和相关珍贵素材的整理为基础，坚持原貌原作原物原址的创作原则，完成了对大量文化艺术资料的抢救。《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上周登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该剧以缉毒为故事线，在展现都市青年的情感和成长历程的同时，也展现出奋战在一线的公安干警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都市情感剧《下一站别离》正在江苏卫视热播，剧中女主角盛夏的饰演者李小冉接受记者专访时，丝毫不避讳自己已经步入中年，但同时强调自己的心理年龄真的不大，这大概是让她能够保持年轻状态的关键，同时也是很多女孩角色找到她的原因。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1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四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佣韩令，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啊，刚刚在资讯的时候呢，我好好的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 对， 真的非常感动、啊、 哎，来求红的虽然不多，但是还是有踊跃留言的。 而且你知道大家求红的那种状态哈、啊，让我想到了什么？让我想到了就是上学的时候班级里有那种长跑比赛，你知道吗？ 长跑比赛吧， 对啊，就是年级有 长毛比赛吧， 长跑比赛、 啊、比谁长的毛长的， 但是呢他 肯定比不过女生， 他是集体比赛嘛、嗯、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啊，他一定要是一个班级要十男十女，你明白吗、 啊、长跑嘛， 对，长跑，然后呢他是去掉个最高分，去掉个最低分、 嗯、 然后用中间大家的平均值，然后来计算一下班级的整体成绩。 好，派出20个人。 对，但你知道其实班级里跑得快的可能会有那么3、4个5、6个， 也就屈指可数。 对，剩下的呢就真的是大家凭自愿，对吧、 嗯、 反正就是其他人也各个班级也都这样嘛， 平平的跑， 就恨不得有的就是刚刚崴了脚脖子， 那不能跑。 我也想， 那算了。 哎，就像我们这个紫月姐啊， 嗯， 秋红今天手不小心滑到了 啊， 但我也得秋红啊，看你们这么惨， 手都举不起来了、 哎、 还 这是一位哈，还有这位， 这位是 Red Devil， 柳星鹤， 柳星鹤， 红人都需要干什么呀？我了解一下，我这还干活呢。 那您就别了吧， 你看 吧， 这是不是挺感人的？再来看那位啊， 还有呢？ 还有一位朋友，真的让我非常感动。但是此时此刻你的状态呢，是赶紧打一个电话，找一个能够来这个帮你驾车的朋友哈， 嗯、 他这个喝完酒了， 喝完酒 了，我喝完酒了，那个怎么跟红人啊？要不我当、 嗯， 我怎么找不着你了呢？啊，就目前就这仨求红的， 嗯，坐车里听我们广播呢，啊、 你就想着状况啊， 行， 手里有干活的啊， 手还被刮着的，然后呢还喝了酒的，没回家的，你说我们怎么可能让你们三个当红人呢？ 你还挺挑的，哎呦，这仨已经不错了。 不是，他们都是为了就是咱们整个集体的荣誉，你知道吗？他觉得男左女右在这个时候没人当红人，很磕碜。 就是你说那崴了脚还要报 名的。对，就是班级里觉得好像反正也是充数嘛，就不能没人呢。 行啊， 子月姐既然手都坏了，好好的休息哈。我宁可今天晚上没有红人了，我也不能让听友们这么累啊！咱这毕竟不是什么，这个一定要争个什么、抢个什么、夺个什么的事情哈，没有拉倒，好吧？ 让那个能干活的去给子月吉呀、去看看 什么时候 有什么活可以干。 对，什么时候呢？咱就这个让这位红人再次登场。但是当过红人的朋友呢，就谢谢你们，不用了。你看这个耳钉，就它耳钉。 耳钉干什么呀？ 哎，你用你那个最擅长的。 我可以来当嘛，我也喝了啊，喝了我当一会儿，我当一会儿不行啊。 这个真的，你赶紧打电话哈，这个找一个代驾来那个帮你把车开回家啊，早点休息。此时此刻呢，冷笑我来吧，虽然局面有点惨淡哈。 周四，你姐韩美必须登场啊，你姐啊。你还记得当时吗？跟梁经理闹得很不愉快啊，这个是，在论的，然后呢，我记得你姐呢，当时呢，就是她曾经要求啊，老板啊，就是这个梁经理啊，她曾经要求涨工资，她提出过涨工资，你知道吧？当时那个年份，她挣的也还行了吧？那个年代，90年代呀、啊，还是00年呀、啊，那个年代啊，但是梁经理呢，就给看他这个。想那个涨工资的这个申请啊，看完以后啊，跟你姐说啊， 你姐 啊，那个韩某呀啊，你看啊，我们这个公司啦啊，公司虽然小啊，很小小，但是啦，人才济济啊，你看那个传达室那个老头了吗？啊，他有啊资产3000万的儿子啊。你都不知道啊，那一样在我这里干活吗？工资我只给他开900蚊啦，就900块钱啦。啊，还有刚才那个拖地的保洁大妈啦，啊，儿子开的是奔驰呀、啊，还有宝马呀、啊，那他的工资我也只是给900蚊啦，啊，那你看那个打字员啊，他家有3套房子。工资我给他是1200块钱，哎，所以说了韩美，我给你开了1500块呀、啊，不算低了。你好好干，我真的没有骗你，我以后还会考虑给你涨价的啊。你姐一怒之下啊，骂着这个梁经理骗子啊，就辞职了，辞了职了，你知道吗？一怒之下，然后呢？过了一个月以后呢，你姐才知道梁经理啊，他没说假话，他一句假话都没说啊。那个传达室那个老头啊，就是梁经理的老爸、啊、那个保洁员大妈是他老妈，那个打字员就是他老婆啊。 All I do every night is think about you. All I do every night is think about you. Are we love?Is this love that I'm feeling? Your burning touch is something that keeps on healing. And we can talk about it. Wake me up if I'm dreaming. Are we lost? Or is this love that I'm feeling? You say.Oh 韩梅从那以后得到了人生第一个教训跟真谛。她后来自己开了服装店以后呢，她有一个名言，你想知道是什么名言吗？她跟所有跟她讨价还价的顾客啊都说，你要真心想要，大姐更不能便宜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想让你的真心变便宜了。我觉得他这是可能是跟梁心颖的 卖大号女装吗？ 对对对，那人跟他砍价吗？说我真心要，你能便宜点我吗？那你要真心要，大姐更不能便宜你。 这大姐真事儿啊！这个红人呢，我还是经过了反复的推销以后呢，让这位听了节目十年啊，虽然今天晚上手受伤了，但是他一直在求红，看来是手的状况已经大有好转了。紫月季啊， 紫月季， 对，而且我发现很多这个老听友跟他说，没事儿，我们红人团还在呢，对吧？红人团在， 紫月季， 你在前面打着大旗就行了， 挺好。 所以呢，希望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晚上来帮他一下哈。好了，刚刚呢也又有很多朋友呢，堵车的啊，什么在家里做饭的都上来了，把这个手头的工作都放下了。 红人团啊， 就是我不行我吧， 对， 就真有一种我觉得像上学的时候，为了集体的荣誉哈， 为红赛红。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后来都是班干部说我们来吧，对吧？跑得乱七八糟的 啊，但是也要上去的。好吧， 班干部嘛， 说不好吗？好吧，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恋爱看三观，结婚看三单。以前一个人跟你合不合适要看三观，而我认为现在一个人跟你合不合适要看三单。这三单是哪三单呢？菜单、账单、行程单。真正的三单合适，不是两个人三单观念完全一致，而是我们能接受彼此的不一致。就像同一件事儿，我跟你想法不一样，但我尊重你的选择。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账单这件事情。账单是一个人花出去的钱，花多花少看个人，花在哪儿要看心。我看过一对90后情侣的爱情故事，两个人毕业后白手起家卖海鲜，女孩出于爱美的本能，小心翼翼地跟老公说，我真的好喜欢那个法国的包包，我知道我们钱不多，所以只是把你当朋友一样说说我的心里话，并不是逼着你给我买啊，我知道我们俩创业做小生意不容易的。男人听了爽快地回答道，老婆你喜欢我就给你买。然后迟疑了一下，语气中略带愧疚地说，但你可能要再等等，下个月攒够钱就买可以吗？男生的这句话几乎能打动所有女人的心，不是男人愿意为你买包，而是对方愿意为他花钱。等我有钱了一定给你买，等我升职之后一定好好陪你。这些话听起来像一句承诺，兑现起来就好像真的只是打水漂。应该是能力不够我可以学，钱不多我可以赚，但我爱你这事儿不能耽搁，要等也得给你个期限。所以爱情里一定要花钱，不一定是要花大钱，但是要用心思的花钱。印象深刻的一个真事儿，那天中午老公在主卧洗手间洗脸，看到老婆的沐浴球用坏了，下午一个人出门去超市采购，顺带脚买了一个沐浴球回来。老公觉得这是个小事儿，就没跟老婆说，把新的放那儿，旧的扔掉了。老婆晚上洗完澡出来，他说觉得特别幸福。老公问笑啥呀， 他说就是那个沐浴球的事儿啊。他才反应过来，这个事情感动了他好几天。老公说，我送过你这么多东西，哪一个不是比这个沐浴球贵几百倍几千倍啊，怎么这几块钱的玩意儿就能开心好几天呢？老婆说，你们男人就是不懂，爱情的成本其实很低，女人要的就是自己被时刻放在心里的感觉。有些人别人一离开他就说拜金，因为他没钱才走的，但其实如果为了钱一开始就不可能在一起。下面再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菜单。菜单听起来像是在说吃饭，实际上却是在讲两个人的生活。感情到深处，包容比合适更重要，退让比理解更重要，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我表姐姐夫有一次故地重游蜜月的地方，两个人骑着摩托吹着风，姐夫想起来附近有家小饭馆很不错，说着就带表姐去找那家小饭馆，但到了之后发现小饭馆已经不在了。姐夫想也没想的就重新发动了摩托车准备出发。表姐问，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姐夫伴着风声喊道，店不在了，我回家给你做呀。表姐说，那一刻顺着风声，她只听到了四个字，我爱你啊。一个人擅长做什么是他的本事，一个人愿意为他为你做什么是他的心思。他可以不喜欢吃你喜欢吃的东西，但要记得你吃东西的喜好，记得你上次点哪道菜时眼睛放着光，记得你听到哪样食物馋得流口水，记得你提起过最喜欢的那家餐厅。女生心里的能吃到一起去，不是你我都无辣不欢，而是你刚好点了我喜欢的小菜。如果说菜单是眼前的生活，那么下面我们要关心的行程单就是诗和远方。因为一个人靠不靠谱，旅行会告诉你答案。看过一句话，旅行是把两个人放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看一个人最真实状态下对你的反应。一个人在熟悉的环境中爱你，可以游刃有余，而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中爱你，只是出于本能。我的读者说，她和男朋友在旅行途中发生争吵时，就算手机钱包都在男朋友身上，对方依然敢把自己一个人扔在外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留自己在陌生的环境里孤立无援。但我见过一对情侣吵架，女生赌气一个人去商场选领带，挑的时候接到男朋友打来的电话，询问他在干嘛。女生一想到对方不来追自己就生气，不乐意的回答，在选领带啊。随即听到身后熟悉的声音，我觉得左边那条更好看呢。你见过花一样瞬间盛开的样子吗？就是那一刻女孩子的脸。在乎你的人最怕弄丢你，不在乎你的人弄丢了也不心疼。而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他在他有所期待的时候让他失望，在他脆弱的时候没有扶他一把。我有个哥们儿特喜欢大海，愿望是跟女朋友一起去把各个地方的海都去一遍。那次他们好不容易两个人都挤出年假去马尔代夫，但碰巧女朋友在途中发生意外需要卧床休养。女生愧疚地跟男生商量，老公不好意思不能陪你去看海，我会在酒店等你回来的。哥们儿说，假期以后还有， 看海可以下次，但你需要我的时候不能下次。其实放弃不喜欢的事儿很容易，但为了喜欢的人放弃一件喜欢的事儿太难了。爱过的是路人，娶回家的是家人，时间越久越不会离开的是爱人，而相爱的两个人叫我们。愿听到这篇文章的朋友都会遇到了和你三单一致的那个人。 太阳也许会像休息放纵了无语，会挡住你回到我怀里的被气息，但你不用着急，我会找到你。哦哦，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旅行。天空难免会飘起雨，淋湿你背影，为你努力我坚定，挂上彩虹的心，才会所有担心。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满城烟花》，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毛阿敏、张杰演唱。 雪花纷纷来将世界亲吻，雪落无声轻叩每一扇门，灯火满今夜心愿还有多久的星辰。每当烟花推动时间年轮，我听回声心却肆意狂奔，有些怀念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 成分需谨 慎。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c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你就是喜欢听。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26日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第3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野谦。 嗯，老文章冷笑话都已经过去了， 是 这个只能听一小时的朋友可能也离场了。现在呢是一天中的最后一小时，也是男左女右陪伴各位的最后一小时喽。 今天反正我们在第二时段把红人选出来了， 揪出来了 啊，我们没有仔细说啊，再说一遍，叫做子月己。 是子月己呢，今天手还受点伤哈，不过立刻呢他已经觉得自己的状态好很多了哈。 对， 人逢喜事精神爽，好吧。目前呢我看到了他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405位人士， 405位， 这是一位在北京的朋友哈，也是刚刚过完生日，4月17日啊，过完生日的朋友。 对，一朵粉粉的 格桑花， 对，初春的这种花朵，嗯，在他的头像中。 405位关注的人士，最新关注的是 妍希 早 林夕 啊。再来看看第一个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 哎，我看见韩立， 你， 还看见我了。陈默， 天哪， 我陈默，然后是咱们家的那个做楼卡红人随遇而安的男子排在前三。 这好像我第一次在第一页看到随遇而安的男子。 是，而且韩立都没排到前三啊。 对呀， 啊，排到第四名。 我就女子组才排了个第一啊。 是今天的红人， 这位红人真的如他所说哈，他听节目已经有10年了。 是， 看来 是一个 如假包换哈。 对，绝对是一个女性 听众绝对是， 对，第一个关注的你嘛， 然后默默，然后第三个还是男生啊。 哎呀，这事儿说几遍了， 四个也就是凑合吧，关注一下你。要是有名不没有名额，他还关注一男生， 肯定的， 是 稀罕你们。 主要是默默，我不行。 你第一个， 主要是默默，来 最稀罕你。 Kendrick Lamar 这首歌的名字叫 Humble。Pull up on your block and break it down, we playing Tetris. AM to the PM, PM to the AM phone. Eat up your per diem, you just gotta hate them phone. If I quit your BM, I still rock Mercedes phone. If I quit this season, I still be the greatest funk. My left stroke just went viral. Right stroke, pull a baby in a spiral. Soprano C, we like to keep it on the high note. It's levels to it, you and I know. Tell them be humble. Hold up.So sick and tired of the Photoshop. Show me something natural like Afro on Richard Pryor. Show me something natural. I wanna feel some stretch marks. Still to take you down right on your mama couch in polo sock. Ayy, this is way too crazy. Ayy, you do not amaze me. Ayy, I blew cool from AC. Ayy, Obama just page me. Ayy, I don't fabricate it. Ayy, most of y'all be faking. Ayy, I stay modest about it. Ayy, she elaborated. Ayy, this that Grey Poupon, that AV on that TED Talk.Watch my soul speak, you let the meds talk, ayy. If I kill an it won't be the alcohol, ayy. I'm the realest after all. Tell them be humble, hold up, sit hold up, down, hold up, little, hold up, little, be humble, hold up, sit hold up, down, sit down, little, be humble, hold up, tell them sit down, be humble, hold up, sit down, be humble, hold up, sit down, be humble, hold up, sit down.Sit down, Leon Bo. Sit down. 张碧晨，不要忘记我爱你，这事儿你可别忘了啊。 嗯， 很深情啊，她确实在这个新生代的女歌手当中，在演绎情歌方面，我觉得还是能够让人听出一些力道来的。 是，但我不知道现在还爱不爱。是不要忘 了，泼冷水，泼冷水哈！ 人总不能爱一直爱，一直爱，一直暗恋啊、嗯。估计也有，但是我不能保证 啊。今天晚上的红人 紫月集 的 Loka 被随遇而安的男子制作出来了，我们看到一个怀孕中的他嘞。 是啊，马上要当妈妈了，一个准妈妈的紫月集、 啊。不知道这个是过去的照片，还是现在的正在进行时 啊？要是现在已经喜得贵子的话，那他就是在已经过了妊娠期，然后他应该在。应该 坐月子， 对对，坐月子或者是正在带孩子的期间了。 难怪 哺乳期 第一个关注的是你呢。 哦，他想在我这里看看怎么带孩子吗？ 就是你们毕竟都是为人父母。 那其实你要是关注我媳的话啊，内子的话更恰当一些，因为我不太抛怎么带孩子那块、个、一点经验值没有，我只抛孩子，只晒孩子，晒娃狂魔是我，但是不是不像我媳那样，他还会说一些啊。今天他鼻塞，我用什么什么办法为他解决的什么的，这种是带孩子的经验呢？ 哎，真的，我刚才就是今天下午看到一篇文章里啊，就讲到了这个关于二胎哈，就是理由里有一个理由，还是让我哎呀，虽然我没有这个做父母的经验哈，但是我读的时候呢，我也突然间，因为我有个哥哥嘛，我就觉得那句话还是很打动我的。 嗯， 他说。我们要二胎不是说因为我们家庭条件好，不是因为我们其他的原因、嗯、我们只是想给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多留一个亲人。 嗯， 哎，我觉得这一句话让我鼻子很酸， 多留一个亲人啊， 对吧， 就是可以相依为命的、嗯、以后可以相互扶持的，相互这个辅佐的啊。 对， 这个是 这一句话就让我觉得的的确确哈，有过兄弟姐妹的、嗯、有家里两个孩子，因为其实咱们那个年代家里两个孩子的哦还好，还算已经是伟大了。 那年代也是很轻松就要了，这个年代呢，一是有想真的想要孩子要不成， 嗯， 第二呢是计划了，是想要了，而且还在计划中去要，这个是经常的，就是说，哎，我们觉着放宽政策了，那我们要一个二孩，我们准备计划去要，这是就其实他也是计划中的，这不像你说的你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真的是随缘啊，随缘而来那种感觉。嗯， 哎，总之呢，可能一定有很多在怀孕期晚上可能有一些感觉啊不舒服的时候，打开收音机遇到我们的听友，谢谢你们，同时也希望你们的宝贝们都健健康康的。不管你是一胎的时候听到我们节目，还是二胎的时候听到我们节目，还是准备三胎的时候又听到我们节目哈。 所以 都是缘分的， 按这个孩子来到你的腹中，来到这个就是他已经开始坐胎坐成以后，按照这个说法，我们是只要有了，就是我们的理由不是说给孩子多一个亲人，这个真的是很感人，但是我们的理由是只要孩子有了，你不可以去剥夺他此生这次权利。Just lies and you thought to cry in your pillow. But I'll survive. In the strangest place, way in the back of my mind, I saw my life in a stranger's face, and it was mine. I had a woman, it took a turn.

让相思烈火熊熊烧着我，也不愿让你受委屈。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却只能远远看着你。春去秋来盼你明了我认真感情。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我只是没有告诉你。春去秋来你会明了我认真的感情。春去秋来始终爱你。

北京时间23:32:38，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周四晚上最后半个小时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他是他，23:32:5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在四月天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四时段来到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对，我们都在这里，还有今天的红人，他是一个是不是二娃的母亲啊？ 是的， 子月吉。 对，但是呢，我真的代表我的很多听友哈，尤其是胆子不是很大的女听友，向叶谦提出， 说什么？ 像 Radiohead 的那首歌曲，要不就第一时段播，不要在第四时段播。为你度过且驻足，这位听友也说，刚才放的歌真的是很恐怖， 嘿， 这夜晚太不适合放了。我刚才是关了灯在听，吓得我直接把歌给关掉了。 你看看你们这些人啊，白活这么大啊，这就像有点像什么了？像咱那个导播蔡娟娟女士啊， 女孩在晚上尤其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不太敢听这样的歌曲啊。 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没吃过没见过的，以后我要多多放这些，培养你们的这个坚韧的品质啊。 这不是培养不培养的问题哈，是宝贵的时间，人家用耳朵来听的是让自己放松的美好的心生愉悦的。是 这个啊，主要是你们也是不知道词唱的是 什么，像我的这种调调的 词啊，唱得非常美。刚才 你再美，你旋律弄得吓人到怪的啊！ 哇，那种旋律， 后来你打呼噜声还好点啊？ 没事，没办法，因为你们也不听交响乐，所以交响乐一些和弦走向你们也不接。 No， 我跟你讲，交响乐也没有你这么恐怖啊！你刚才那首歌真的是极恐怖之 哦。交响乐经常有这种桥段，但是他现在一句话两句话跟你们说不完啊！ 哎呦喂！还跟我们来这套。 嗯，算了算了， 听歌。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想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言万语也没人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 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这样多好，这才是一天即将要过完，大家都开始啊，缓缓的进入梦乡的那种状态。 Saskia 来自 Saskia 的歌叫做《The Look of Love》。 嗯，同时它也是一种啊，我们要结束了整整的这个四月的满满的日子哈。对你而言呢，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就是五月份了。 今天呢也是你在四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的夜晚， 不太像是今天我照的照片的这个 张牙舞爪 风格的统一性啊。但是呢我说过，第一时段跟第四时段呢，还是不管照片是什么样，我还是要配合这个老韩韩立的这个 什么 韩立的这个老韩的这个不情之请，他是想要听到这些波萨的或者是 soft jazz 的这种东西的。 我的听友绝大部分人也想听到这个风格。 哎，刚才还有听友说呢，我不听不惯这个啊，这什么东西，你管这叫爵士是吗？我想你应该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嘛，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也不是一分钟两分钟一句话两句话就马上能给您普及的，这个您得一点一点，然后咱们慢慢的来 爵士了解一下好吗？ 对，每听一首歌呢或者是一种风格的爵士呢类别呢，我呢就略说一下。刚才我说了，这 soft jazz 或者是叫 pop jazz， 就是流行爵士或者叫软爵士，那么你们听到的就是很悦耳的很像流行歌的这种爵士歌曲作品啊。以后呢应该有机会吧，但是老韩可能会把这个给拉下去啊。就是有一些 jazz 呢，它是怎么说，是 bebop 或者是很像 hip hop 那个词啊，但是它其实是叫做 beat pop。这种爵士一般来说以器乐曲为主，还有 trail 三重奏这种器乐曲。 我也喜欢，但不是老韩非要把它拉下来，而是这是一档这个， 对，他得要歌 唱词， 他没有唱词的话，但是基本上一旦有了唱词进去的话呢， 就想朗诵， 不是，你们就欣赏不到我说的那种 bebop 那个，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它是一种爵士乐，它并不是一种爵士歌，所以爵士，所以你看我很难解释吧，因为一句话两句话没法解释。 我特别喜欢爵士乐，而且如果在家里哈，自己晚上小酌啊和朋友聚会什么哈，也愿意放一点这个爵士乐的音乐， 或者你 氛围很对， 或者你说我给它壮大一点，就是要 big band， 就是 big band， 就是大乐队的那种大编制。你从这个名词你都能了解到，它不是 big song band， 它不是大歌唱团，它就是大乐队，叫 big band， 所以基本上不会配歌手。那么你想欣赏 big band 这种爵士乐的话，也是得专门找时间。就是专门找时间咱们放一两首。 哎，真的老叶，昨天晚上你一个人一个绿色猴皮筋的小辫儿哈，得到了261条的留言，最终哈，然后呢你在周一的晚上啊，自己小蓝帽329，你说今儿晚上啊，这我也捯饬了一下啊，合了影到现在168条。 这有的时候、 真气人、 有的时候人吧，他不能强求一些东西。 你让我照我都不照、 他是这样，你有给岁数拉分的有给这个品相拉分的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的，你是站哪个 不知道。 是 摇摇晃晃经过一场雪，北风轻轻扬扬吹成歌，只是做了个长长 说完的话你听到了吗？用青春写的情书，笔触都是当初看见你走过荒芜，在我耳边要我别哭，用时光写的情书，一字一句祝福，想听你轻轻的阅读，却没记住。 I was awake, I wasn't blind. I didn't think, I felt it happen. Now I believe in matter over mind. So now you see, we mustn't wait. The nearest moment that we marry is too late. Have you Miss Jones? Someone said as we shook hands, she was just Miss Jones to me. And I said, Miss Jones, you're a girl who understands that I'm a boy who must be free. And all at once I lost my breath, all at once was scared to deathAnd all at once I owned the earth and the sky. Now I've met Miss Jones, and we'll go on meeting till we die, Miss Jones and I. Jones, I 什么 I、Have you met Miss Jones? 你见着琼斯太太了吗？他问的是谁啊？ 找人呢。 他问的是琼斯先生。Mr. Jones, 很好，挺好的。 对，你见着琼斯太太了，你问人老公见没见着人家老婆，你这个多管闲事了。 找人嘛，找他有点事儿嘛，跟他团购点东西嘛，都有可能的。 叶先生，请问叶太太在哪里？ 叶先生，叶先生，广播找人，广播找人。 对，注意， 有那样的哈。 注意，一个扫烟囱的穷光蛋和一个美丽的牧羊姑娘，18+8的。 夜深人静了哈，23:53了。此时此刻真的是要结束了叶谦那整个四月的陪伴了，要对今天晚上的红人，也是一位二娃的妈妈哈，而且手还受伤的听友，我们的这位。第一位关注叶谦啊，名字呢叫做子月 子 的听友 啊， 和我说声谢谢。 对，和我都是二娃的父母。 对，听节目的听友当中有很多哈，都是二娃父母，你们辛苦啦。这一周的陪伴呢，对于叶谦来说是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轻松加愉快，谢谢大家。 但是明天呢会有沉默的光临哈，也是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整个。四月哈，和他相伴的一个收尾。如果明天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在晚上10点继续关注啊，男左女右。好啦，今天晚上我也要带来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呢，有四个字叫“不说再见”啊， 那 就只是个暂停而已，对吧？还会再见面的再见，最甜美了。 嗯， 晚安。 Don't say goodbye. 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偷偷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像月半娘半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友谊失眠，那是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雷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嘿耶，我相信我签一些账，一顿午饭或两根火腿肠，为了拥抱那一个人，笑着哭着拥抱了整个班，毕业照总有些难看，每次看到却觉得特别的暖，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嘿耶，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